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么三高啊，大家都知道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 嗯， 三高的病人呢实际上有很多的症状，但是往往啊，三高的人呢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就是便秘啊。 嗯， 那么三高病人和便秘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关联呢？ 嗯，那么三高病人如何解决便秘的问题哈？三高的病人和便秘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首先我们说，高血脂、高血糖和高血压这三高造成了我们人体哪方面的损害呢？其实听众朋友啊，应该都明白这三高会造成我们血管的一个伤害。这个血管的伤害有两方面。您看这个血管啊，它是这样的。第一呢，我们这个血管的管壁是有通透性的啊。第二呢，我们这个血管的管腔呢一定要畅通。但是比如说我们无论是脂代谢异常，还是血压高啊，还是糖代谢异常，首先它会伤害到我们血管壁的内膜层。血管壁的这个内膜被伤害了以后，破损了以后，这个时候就会有斑块形成出来。因为只要是说血管内膜有破口，坏胆固醇就会沉积。无论您的这个坏胆固醇高还是不高啊，只要是血管内膜有破裂的地方，这个时候坏胆固醇都会沉积到血管内膜那个破口的下面。这个时候呢就会有斑块形成，这个时候就会造成血管的堵，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血管堵了以后，老年人就会有很不舒服的症状，比如说老年人的头晕啊、头疼啊、失眠呀、记忆力下降啊、耳鸣啊等等的这些症状呢，实际就是脑动脉硬化的一个症状。比如说有的老年人呢，他有这个心前区的憋呀、闷呐、疼啊，下肢的凉麻，全身的没有力气呀，尤其是老年人，爬个坡、上个楼，或者是用一点力气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心通通通通跳啊，心率加快，而且有的老年人呢，就感觉我这个心脏呢，不是在这个胸腔里面跳，它是在我的嗓子眼儿这个地方跳。其实这个呢，就是由于我们心脏的这个冠脉发生了动脉硬化，由于我们的下肢的这个动脉发生了动脉硬化，形成的我们这样的不舒服的这样的症状。那么再比如我们的这个长期的高血压，就会让这个血管的这个管壁的压力越来越大。那么血管为了不让我们这个管壁破裂，这个时候血管它相对的一个自我保护嘛，它就要变得牢固。那么变得牢固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血管壁中间的这一层纤维组织堆积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血管壁中间的这个纤维组织堆积的多的这个情况下，管壁就变硬。管壁变硬的同时，这个时候呢， 一个是会让弹性减小，这个时候倒过来又会加剧血压的不容易控制，同时还会使血管的脆性增强，容易破裂，会发生脑溢血压等等这样的问题啊。那么冠脉它的这个脆性增强以后也会发生冠脉破裂的啊，任何地方的血管都会发生破裂出血的。那么有三高的病人会发生动脉硬化，这个动脉硬化会发生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地方。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肠子啊，无论是小肠还是大肠，它都是要有正常的蠕动这样的功能的。那么我们的这个动脉硬化就会造成肠系膜的动脉硬化，肠系膜动脉硬化了以后呢，我们的肠壁就会缺血甚至是坏死，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肠蠕动的力度跟频率。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很通畅的排便，这个呢依赖于我们有良好的肠蠕动。那么小肠正常的蠕动才能把我们有营养的东西充分的吸收，然后呢把这个食物的残渣把它推送到大肠里面，大肠再经过一个吸收，这个大肠当然吸收率就很低了啊，再经过一个吸收和推送以后呢，就把它变成粪便啊，推送到直肠，然后我们在腹腔加压的时候呢，就让这个粪便排出体外。那么我们三高的人有动脉硬化呀，那么这个时候肠系膜也会发生动脉硬化，肠系膜动脉硬化了以后，肠蠕动就不正常了，肠蠕动不正常，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肠蠕动减慢了以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大便里面含的这个水分就会下降，大便就会干，会变硬，尤其是有这个糖尿病的人，他还会有这种大肠里面水分的濁氧的减少，还会有肠燥症，所以这个时候呢大便就变得更加干结，这个时候就有便秘产生了。那么便秘产生了以后我们只要有便秘的人，这个时候我们体内就会有更多的毒素被重新吸收，那么这个更多的毒素呢就是氨毒，这个氨毒重新吸收了以后就会加剧我们三高病人的动脉硬化，那么这个动脉硬化加剧了以后呢，我们三高病人的心脑血管意外事件发生率就会上升。所以呢三高的病人会有动脉硬化，动脉硬化会加剧便秘的产生，那么便秘产生以后我们毒素又会重新吸收，又会加剧三高病人的动脉硬化。 也就是说三高的病人和动脉硬化之间他们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那么作为三高的人群，我们如何来解决和改善便秘的问题呢？ 那么首先我们有三高的病人要改善我们的便秘的问题啊，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要抗动脉硬化，让这个三高同时都降下来，这个时候动脉硬化才能改善，动脉硬化改善了以后，这个肠系膜动脉硬化才能减轻，肠系膜动脉硬化减轻了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肠蠕动才能正常，肠蠕动正常了以后，这个时候呢大便的性状才能改变，大便的性状改变了以后便秘的问题才能解决，便秘的问题解决了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氨毒就不会被重吸收，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进一步减轻动脉硬化。那么三高的病人如何同时三高都能下降呢？这个就要用到我们说的茶色素。那么诸药治各病，茶治万病，就是说茶它可以通过它里面提取出来的这个茶色素，可以对我们身体上的各个方面的这个慢性疾病呢都能起到作用。而且这个茶色素啊，它最最关键的作用呢，它就是可以降脂降糖，抗动脉硬化，平稳血压，同时呢它可以改善 哎，我们人体的微循环，增加我们人体的侧支循环。那么有三高的病人，肯定他都有这种脑血管的问题，对吧？他有头晕呀、头疼啊、耳鸣啊、失眠呀这样的问题，对吧？同时呢，他会有这个心血管的问题，有这个心慌啊、气短啊、心烦呀、全身乏力呀，对吧？心前区憋呀、闷呀、全身没劲儿，对吧？尤其是上楼的时候、爬坡的时候、拿东西的时候，更觉得力不从心这样的问题，对吧？那么而且三高的很多病人呢会有这个下肢的发凉发麻，对吧？疼痛，还有我们说的有糖尿病的病人，对吧？外周的神经受损、血管受损，他可能下肢的发凉发麻疼痛，对吧？这样的症状呢会更加的明显哈。哎，所以说呢，哎，我们要改善这些动脉硬化的症状，先要从降三高入手。哎，那么茶色素呢，它里面既有茶黄素，又有茶褐素，又有茶红素哈，它可以保护血管内膜。那么保护血管内膜的这个情况下呢，就不让新的斑块产生了。另外这个茶色素呢，它有平衡血脂的作用。那么血脂平衡了，这个时候也有利于旧的斑块的降解。新的斑块不产生，旧的斑块得以降解，那么这个时候血管就畅通了。而且茶色素不仅仅是可以让我们血管畅通，它还可以增加侧支循环，还可以改善我们的微循环。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全身各个组织的供血供氧的这种作用呢都会增强。再有呢，我们的这个脂代谢平衡了，血管内膜得以保护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也会好很多。血管壁的弹性加强了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的血压也会平稳很多。还有呢，茶色素呢，它可以使我们血管里面游离的血糖的值下降，同时呢，它还可以使我们血管里面被氧化的这个血红蛋白这个值下降，那么糖化血红蛋白这个值下降了，游离的血糖的这个值下降了，也就是我们空腹血糖和餐后的血糖啊，这个值下降了，平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无论是我们的血脂、血压和血糖啊，都平稳了。那这个时候呢，三高呢就同时降下来了。所以说，我们要解决三高病人的便秘的问题，首先要控制三高，这个呢就是要用茶色素来解决三高的问题。那么三高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动脉硬化的问题就解决了。动脉硬化的问题解决了以后，肠系膜的动脉硬化减轻了，肠蠕动正常了，肠蠕动正常了以后，我们稍微加一点负压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的大便就容易被排出体外了。 那看来三高病人呢会经常便秘啊，这是跟他们比如说动脉硬化啊，影响了他的肠蠕动啊，以及大便的性状啊，有一定的关联。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要首先解决三高病人的动脉硬化的问题。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那么解决三高病人的动脉硬化，您给的方案是养护血管的茶色素。 对 啊，好，那目前呢，我们关于养护血管的茶色素啊，正在举行的体验活动啊，应该说这也是机会难得。那如果呢您有便秘，或者说您有三高哈，想试一试这个养护血管的茶色素，现在正是一个机会。您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只要您是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呢来进行体验啊。好，我们的电话您记住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 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九五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茶色素临床科研数据和结论，这些数据最终被确定为茶色素的国内国际标准。1998年，茶色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珠海、香港、澳门举行。研讨会上介绍了我国在茶色素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茶医学科研专著、茶医学、茶色素与健康、茶色素临床科研成果专辑、茶医学研究大全等，开创了茶医学系统性理论研究的先河，为茶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今天茶叶里的提取物茶色素已经广泛地在药品、功能保健食品、食品中被开发应用。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进一步学习了解茶色素在心脑血管疾病、三高代谢性疾病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这本小手册，深入了解学习。 其实通过贺主任的解释哈，我们也知道，三高病人如果是出现便秘的话呢，还是对身体挺不利的，是吧？如果长期便秘哈，一个呢就是比如有高血压啊，有脑血管疾病，然后经常是过度用力的话，容易发生意外啊。另外，如果是便秘的话呢，它这个氨毒会聚集在体内，对体内各器官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哈，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解决。那么如何解决三高病人的便秘问题呢？刚才您给的一个养生保健的方案啊，就是用养护血管的茶色素。当然了，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呢这个茶色素的一个体验活动，应该说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那如果大家呢感兴趣的话，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进行体验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和8886-4427。那说到这儿哈，就是解决三高病人的便秘问题，那除了刚才您说的养护血管的茶色素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 这个就要从改变大便的性状来入手哈。您看我们肠道里面啊，它除了这个我们吃进去的这些食物啊，无论是营养成分还是食物的残渣以外哈，肠道里面有很大一部分这个东西啊，它是细菌。这个细菌呢，它有3种性质啊，一种呢是有益菌，一种呢是有害菌，还有一种呢它是中性菌，对我们人体既没有益处又没有害处。那么这3种菌群呢在我们肠道里面呢，它占了很大的体积和重量，而且呢这个菌群的这个比例呢，它是直接影响到了我们对食物的消化吸收的功能和大便的性状。而且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只要是这个益生菌哈，就是对我们肠道对我们人体有好处的这个菌群啊，它的数量不合适，就是它的这个种类不合适啊，或者是它的总体的这个数量不合适，它呢都会让我们的大便性状发生改变。那么有的人呢，比如说他没有这种 肠蠕动的异常，它的这个负压呢也是正常的，但是就是大便性状的这种太干，对吧，太硬，这个时候呢也会造成便秘。所以三高病人的便秘我们要从两方面入手。刚才我们说了，要解决三高病人的这个动脉硬化，我们要同时血压、血脂、血糖一块儿往下降。我们就告诉了大家很好的一个办法，就是用茶色素，对吧，来改善我们病人的三高的这样的问题啊，来改善动脉硬化的问题，来增加我们的肠道的蠕动啊，改善了肠系膜的动脉硬化嘛，肠蠕动就能变得正常了。哎，肠蠕动正常了以后，这个时候从这个我们的机械性运动这一块啊，这个时候呢，哎，就让我们排便变得容易了。但是同时呢，我们要改变大便的性状呢，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要改变我们肠道菌群的种类和每一种菌群的这个数量。那么如何来改善呢？这个呢，我们就是要人工的进行添加，人工的添加了我们肠道的有益的细菌，同时呢又添加了我们肠道的有益菌的营养成分。这个时候我们肠道的益生菌的种类和数量才能充足，而且尤其是添加了益生菌，它的营养成分我们医学上叫做益生元，就是我们人工的给我们的肠道里面添加够足量的益生菌，又添加够足量的益生元的时候，这个时候肠道菌群才能正常。因为你加了益生元以后，你添加进去的那些益生菌才能正常的繁殖起来，生长出来。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大便性状才能被改善。而且这个大便性状它改善的呢是不稀不干，就是它含的水分是刚刚好，刚好就是我们排出来的就是香蕉便，哎，不软不硬。那如果这个肠道菌群异常的时候，可能这个人呢一种情况是便秘，他还有一种情况呢，他可能是腹泻。那么有很多病人，尤其是糖尿病的病人，到晚期的时候，加上他肠系膜的动脉硬化、肠蠕动的异常、消化功能的下降，他可能是一个便秘和腹泻交替进行的。哎，便秘几天，然后过几天又腹泻，其实这个都是不正常的。正常情况下的这个大便的性状应该是软软的这个香蕉便，对吧，不干不稀被排出来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添加足量的益生菌和益生元是改变大便性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而且这个益生菌里面啊，它有一种菌叫埃希杆菌，这个埃希杆菌呢，哎，对这个胰岛素的利用和胰岛素的分泌有非常好的作用。那么糖尿病的听众朋友都知道，胰岛素的分泌量增加，利用率增加的时候，这个时候血糖就被更容易被控制。所以说我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以后，就会让我们的三高里面的血糖更容易被控制。还有一个，益生菌的数量充足了以后，那个坏胆固醇的数量也会下降。所以这个益生菌添加足了以后呢，会促进我们血糖和血脂更加的平稳，同时血压也会更加的平稳。所以三高的病人要改变便秘的问题，我们第一就是用养护血管的茶色素，同时添加够足量的益生菌和益生元。这样的话呢，通过抗动脉硬化改变大便的性状，就能让我们无论是三高的问题还是便秘的问题都得到很好的解决。 好，目前呢，养护血管的茶色素和这个益生菌益生元啊，正在举行体验活动。那如果大家呢想体验的话，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是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得到体验的机会啊。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人生易老天不老，年年辞旧迎新，今又辞旧迎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知不觉又到了2018年的12月，